好啊，这个，上个礼拜讲了，桂枝跟芍药两味药啊，那这个像是桂枝这味药啊，如果我们看这个比较后代的《本草书》啊，比如说是那个，《本草备药》之类的书啊，那他讲到桂枝这味药的归经的时候，可能就会讲说，桂枝这味药是入足太阳膀胱经之类的。可是，我这边就是要跟同学再一次的厘清一件事啊，就是后代的本草学所说的归经理论，其实放在古方里面是不一定适用的。那这个，我想后代的医家会有一种感觉，是把桂枝，的归经啊，归就是说它进入人体吃进去之后，它会走到足太阳膀胱经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其实我想它比较是，因为《伤寒论》的太阳经的感冒的第一个方就是桂枝汤，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桂枝汤可以治足太阳膀胱经的这个风邪，那所以桂枝一定是走膀胱经的。可是那我在这边在上上堂课的时候，会跟同学讲说，其实啊，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这个寒水之气呢，是共鸣的人体的这个营气跟胃气，所以桂枝汤它整个结构可以造成一个结果，是把一个祛风的药性从人的营气走到人的胃气，去把这个徘徊在胃气里面的这些风邪赶出去。但是桂枝这一味药就很难说它是不是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一个很专注的在走经的药，因为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像桂枝甘草汤这种桂枝很重剂量的药，它其实是护心阳的，就是并没有是特别走膀胱经。但是桂枝可不可以对膀胱这个器官有作用呢？那我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如果同学以后看到一些方剂是桂枝跟茯苓同用的时候，这个时候通常都会帮助中医有一句黑话叫做膀胱气化。这个气化就好像是那样，你的那个膀胱里面有一兜水啊，这兜水里面的气呢，你要把它超度了，那身体才会觉得这是死水，可以排掉。那如果你不把这个气超度掉的话，身体会觉得这个水还有生命，所以是我的一部分，不能尿出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那边。就是桂枝茯苓同用的时候，的确是可以帮助排尿的。但是这个归经的问题啊，就好比说我们如果中医真的要用引经药，比如说把一些药的药性呢引进足太阳膀胱经的话，其实即使是后代的中医啊，也不会拿桂枝当做引经药的，因为我们会知道桂枝可以走手痹啊，这是后代常用的。那或者是桂枝加重的时候，它的药性会慢慢往下压，就是我上次也跟同学讲过，对不对？所以比如说，当我这个，如果是我足太阳膀胱经的不舒服，是比较偏在下半身，比如说我的小的脚趾头发痛风啊，那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桂枝汤里面桂枝加重一点，然后把那个药气引到脚去，这样子是可以的。但是主要来讲的话，是桂枝的药性，整体单独而论呢，桂枝这个药性没有那么喜欢上头，上到人的头上。可是人的足太阳膀胱经是从这个后脑勺旁边两侧这样爬过来的，对不对？就是要有这个上头的药性。我觉得后代比较指向这一道的，反而是另外一味药叫做藁本。你看这个草的名字啊，就是高高的树木，对不对？那这个草有什么特征呢？这个草啊，中国人的童话故事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座山啊，如果你种了藁本的话，这藁本一开始长在这，然后它就会越来越往高处长，越来越高处长，越来越高处长。发现这个草啊，特别喜欢爬山，哦，所以它可以这样慢慢慢慢的爬过你的头顶，这样子过来。所以中国人会拿藁本当做膀胱经的引经药，但是桂枝确实常常是不适用的啊。所以这是观念上面跟同学稍微讲一讲。那像是芍药这味药呢，它另外还有两个别名啊，就是有人 古代本草书，草药有两个别名，一个叫解苍，一个叫鱼茸，就是打开仓库，增加你的容量的一个药物。所以或许在古方里面啊，你用到芍药的时候，它会有一种调调，是好像帮助你的每一个细胞，或者是帮助你的中焦的肠胃啊，就是能够多吸收到点营养的感觉。那这也是它的另外一个层面的药性。不过无论如何呢，我想我在《本草》这一块啊，这样子疯疯癫癫的讲啊，这个我自己也必须跟同学讲，就是我在讲这些东西啊，我不觉得我是在讲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呢，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古代的中国人要去认识一味药，我们没有任何的科学化验等等的这种工具，所以我们只能够设法用一种象征性的方法来替他说一个故事。那这样的一种思考呢，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是不得已。那在这个时代，我依然这样子讲，我觉得还是有不得已，因为我们今天的《本草》在临床上面可以很凸显出来的药效，依然是不能够完全被这个所谓的科学化学的化验把它解析出来。就是我们今天人类的科技真的还没有进步到这个点上面，可以把一个《本草》里面它里面可能200多种不同的成分怎么样协同运用的这些东西搞清楚。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就姑且，接受这样一种非常象征性的讲法。那像这种象征物的讨论啊，我今天叫助教搬了一些从前那个慢慢教的课。有一次台风天呢，我跟同学没办法上正课，就聊了什么有关于五脏与情志一些内容。虽然就那时候上课稿整理成一本小小书，那下课啊，如果同学，但我想同学可能已经有人买过了，只是这本书。我不是要赚钱，就印刷成本40块，那同学就自备零钱丢给助教40块，你就可以拿一本这样子，就是当做是一点补充讲义。因为那这本书是我的出版品里面啊销路最差的一本，然后所以现在根本是就是什么，就是成本卖你啊那种感觉啊。但是呢，我啊什么东西啊 没事没事 没事， 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它销路差真的是非常的有道理啊，因为就是我原来啊那本书销路差，我还隐隐有一种不解啊，就是为什么前面一本调阴阳卖的还不错啊，五脏与情志卖那么不好，可是呢有一次有一位小姐啊，她是做出版业的，她跟我聊到我的书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我才忽然之间恍然大悟，就是他拿着这个《五脏与情志》，他跟我讲说，是不是你说这个什么情绪会伤到什么脏啊？所以我们呢就不要大喜伤心，不要大悲伤肺，我们就把情绪都压得平平的，我们就可以长寿健康。我说没听过这种事，因为很多人你知道情绪大开大合，他还蛮健康的，对不对？也有很多人他拼了命要求一心平静，然后很不健康，对不对？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这种什么情志伤内脏这种说法，它有它的意义存在。可是因为变数是非常的多，是不是？甚至是你家住到一个超级大凶宅，你再养心，你还是会全身都是病，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些变数太多的事情呢，我不喜欢给大家过多的保证。主要是他提到这本书是不是能够让人家调理心性，然后变健康？我说不是，我自己没有这种观念。我也没有觉得我想用这本书来讲这件事情。那我被人家这样子讲到哦，我才想到说，其实我当初在慢慢教的课堂中间穿插了这个打发时间的课的目的是想要跟同学聊一聊，就是五行的象征意义。就像，因为我现在上课可能已经会讲到一点点黑话了，比如说我说风木之气是勾芒之气，那这个勾芒之气到底是什么？那或者是说《尚书洪范》里面讲什么木曰曲直，那为什么要一勾一直，一个弯曲线一个直线，就是木曰曲直， 那或者说我们说精气是这个从革之气，那从革的语感，其实从革语感我那本书也讲得很差，因为我搞不清楚啊，这个或者叫做荣平之气，就是这种关于五行的一些黑话，如果我们要以文学领域的象征符号来说的话，它到底可能是指涉什么样的事情？那我是其实是为了要探讨这一件事，所以才变成有那本书的。哦，就是我那本书其实不是用来服务什么一般社会大众，什么多敲胆经可以健康，因为就是我不是要搞这个东西啊。 你这样有一点不好。 我非常不好，我骂到谁了？我 有一点。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是这样子啊，这个伤胆经的情绪是挫败感。那挫败感是来自于你管你管不了的事，那如果你天天都在你管那些你管不了的事，那你每天跳产经两万下，跳到腿都淤血了也没有用的啦，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是有本末的，就是你情志上面如果一直是在制造挫败感的话，你敲胆经我跟你讲没有用。那所以这个等一下，我插到这边干什么？为什么要随便这样子放枪扫射，不相干的别人，然后弄到自己都忘了课要讲什么东西了？那 今天发现的很快，没关系。 天哪！我就觉得我不是想要这本书，我不是想服务社会大众的，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我那个五脏与情志的内容，我完全没有想要说什么这本书会是什么社会大众可以看的保健书，然后你看了之后就可以知道啊，我不要生气就可以养肝，我没有在讲这个东西。我要讲的是，就是说从这些面向，就是情绪跟内脏的面向，以及为什么这个情绪的调调特别会跟这个内脏有一些关联，在讲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金木水火土，很可能是在指涉什么样的东西。哦，是为了要探讨这个象征符号的意涵，所以才变成有那样一本书的。那因为我想我这个课有一些五行的东西我都很基本的地方都就跳过了嘛，所以同学如果想要补充一点，就随便丢个工本费就拿一本回去翻一翻，这个40块钱比你交学费来上两堂课便宜太多了，对不对？就印成书就平价了嘛。那对，因为我现在这个课拖得要命，拖得我自己在捏汗，因为我觉得说同学一定觉得我这人超级奸商，对不对？就好像那学费一个月收，然后呢在那边每堂课教那么一咪咪的东西啊，这就是捐血都比我爽快，是不是？所以会有一点寒道啊，说真的我是本汗冷汗的。可是呢我又觉得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尤其讲本草的时候啊，就是五行的这个象征符号的意义，我想那个我那个小讲义你们买回去随便看一看。那另外关于在本草领域的话，我也觉得这个东西你就允许我这样子啊，绕来绕去的慢慢讲好了。因为这个不清不楚的东西是它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古代的，我不知道要称之为玄学还是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我觉得像是我们台湾大陆那边的中医院校哈，有的时候受到一些比较传统的中医的那个负面的评价，就是会说可能现在人想要搞中医的时候都会很用力去探索它的什么有效成分或什么东西，就是有一点中药要西药化的这个倾向。可是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中药西药化之后啊，老实说那个人开药的功夫会变得有一点差。因为首先是西药所化验出来有效成分根本不能完全表达这味药的药性，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古方派啊，就是用《伤寒论》的方子的派，一般而论呢，已经算是标准规格化了。就是这个人如果有桂枝汤症，怕风啊，然后脉浮，那你给他吃桂枝汤就会好。就说这个是几乎是趋近于100%有效的。就说这个是这个部分是标准规格的。 可是呢，在我们这个业界，还是偶尔会听说到一些怪事情，就是说，怎么上个医生给我开桂枝汤，我就吃了就没好，就见了你，你又开桂枝汤，那我吃了结果就好了，那结果是什么？是一个馒头不够饱，要两个是不是？不是，我想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中医界常常发生的悬案里面呢，其实我们哦会不自觉的感觉到一件事，就是你开出一个方剂哦，吃药的人当然什么都不懂，对不对？就是无辜受害者就算了。可是开药的人是怎么想这个方剂的哦？那这个病人去抓了药组来吃，药效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中医有一句怪话，中医有一句怪话叫做“医者医也”，听过没？就是这个在医人的时候，其实你在丢某一种讯息给人家。那如果你开同样是吃一个桂枝汤哈，你脑袋里面是想的一些化学成分的话，那个病人好像接收那个讯息的时候会有一点顿顿的。可是如果你吃桂枝汤的时候，你对这个桂枝怎么走，芍药怎么走啊，然后什么甘草在干嘛，然后这个生姜干嘛，红枣干嘛，全部都很有 feel 的时候啊，病人喝起来也会变得比较有 feel。 就是你科学中药来说的话，可能一般如果是你没有 feel 的人开了，可能要吃5公克才会好，有 feel 的人开可能吃2公克就会好了。所以这个开药的时候是有这个讯息的成分存在的。我是觉得，当然我现在还做不到，但是我觉得像是过去台湾像中医马光雅大夫哦，在世的最后一些年，我就觉得他开药已经是在那边开有一点，就是他治疗病人的一些药方，我已经觉得那个药方实在平平无奇，怎么可能治了那么大的病？可是他开出去的药就是很有效，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在丢讯息了，不见得是在开药了。那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已经练到他对于这个药、对于自己的身体感以及对药物的感觉有那么强烈的时候，说不定他把那个桂枝汤的方子哦，默写在一个茶叶袋上面，叫那病人吃茶叶袋也很好。我是有这种幻想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学中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不希望同学变成走上我过去比较早期的一个不好的老路，就是因为药很有效，所以你就全心全意去依赖那些药物，而忘记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是这个药物它只不过是唤醒我们人体本来就有的力量，这个尊严还是要还给自己的。因为我想用药物，同学可能还会想到一些化学成分，可是你看有一些东西我们中医还有别的领域，还有针灸，对不对？那针灸也可以治感冒啊，那你几个穴道下针，哇，出一身汗就好了，那你一点药都没有用，对不对？那你那个病毒侵入细胞的那些状况为什么能够被剥除掉呢？这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那针灸没有让你吃到任何一点点什么有效成分，都同样是有效的话，那就代表这个疗愈的能量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只是我们的活在这个非常科学的时代，我们每多学会一些什么这个东西是过敏原啊，那东西是病原体之类的那种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信念上面封印了属于自己的本能的一些能量的那种力量，封印了一点点，封印了一点，然后越封印越多。所以我会觉得同学一定要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我们透过这个象征符号的学习，在象征符号的领域去认识这个病，在象征符号的领域去开这个药，我们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知道这件事，但是重要的是要学会唤醒自己的疗愈能力，自己疗愈自己的能力，就是这个尊严最后是要还给自己的。就像我们的小方助教，他从前就是很会生少阴病啊，就三天两头就喉咙一痛就要吃麻黄附子细辛汤。那有的时候他买药也买烦了，那他后来就你知道他就怎么样，他就变成有的时候他手边没有药，他也懒得买， 他就会想说，大宇宙请赐给我光，帮我打通少阴经，哎，喉咙痛好一点。然后就因为你知道这个小朋友很好唬啊，就他们那些小朋友很迷卡通漫画，然后已经被那些卡通漫画洗脑了。那有一个卡通片叫做什么《圣斗士星矢》，对不对？他会 Muelo Cosmo， 就是燃烧吧小宇宙，就是在大宇宙中，我们的人体也是一个小宇宙，它可以燃烧的。啊，这个我就觉得小孩子天真真好啊，随便骗一骗就可以燃烧小宇宙。那我的话就觉得笨笨的，是烧不起来。但是他就可以，你知道，就是常常是看得到我们的助教奶奶吃药的时候就燃烧一下小宇宙，病也好一半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疗愈的能量真的是存在的啊，只是在于看，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一开始靠药物提醒的这个状况，慢慢去更能够跟自己的本能层面有更多的沟通。那因为我觉得在学中医的时候，像我们今天看《伤寒论》的班，同学如果有感冒，一定有机会自己煮一锅什么桂枝汤啊，什么什么汤喝一喝，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呢，其实不完全是在于你怎么会开药，而是你学会怎么吃药这件事。因为像尹莹这种吃药老手，他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得了这个病，我这碗汤喝下去没 feel， 我就知道这汤没打中。那喝了这碗汤，哎，很有 feel， 我就知道这碗汤中了。就是在那个中与不中之间，其实你会知道你的身体是很聪明的，就他在感觉这个药对还是不对。就是我身体需要的不是我今天中的这个病毒，不是需要这个密码来破解的话，吃不对你就会觉得不对。那个有 feel 或者没有 feel 的那个身体感，其实是在这个自己在调理养病的过程里面慢慢培养出来。而这样的一个培养，我觉得这个本能的训练是很重要的。那终于有一天，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不需要用到药啊，越来越能够了解，就是说，哎，就是说，说不定我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那种在吃东西方面的所谓的 guilty pleasure 啊，就是有罪恶感的乐趣。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好想吃，可是你觉得吃了有罪恶感的？有没有？ 真奶。 哈？真奶。真奶。那好啊，就吃啊。说不定你的身体是在告诉你哦，它需要。我不敢说绝对是，但是你至少有的时候是压抑过头了，对不对？但是至少你现在开始不要压抑，去试试看。如果你吃了之后发现，哎呀，睡得也好了哦，精神也好了，那就多开发一点生物潜能了嘛，对不对？就是不要给自己这样的禁忌重重的啊，就是稍微去勇敢的去面对自己在食物上面的这些 guilty pleasure 啊，说不定比较有机会快速的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样，你叹气，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你的 guilty pleasure 是真的会有罪的，是吧？ 没有，就是吃到饱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到底要干什么？好痛苦哦！ 你吃吃看啊！ 我不敢吃。 这个，就这些东西啊，这个实在是就很难讲，因为什么时间点吃什么东西是对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微妙的。就像日本人吃水果，他们都会说要吃旬之果物，对不对？就是他们旬の果物，就是就吃这旬，在中文的意思是十天，对不对？老实说，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像那个桃子哦，熟到非常美味，然后到烂掉之间就那十天，就刚好这个礼拜是。就这个礼拜的桃子是特别的好吃，就是那种脆脆的绿桃子，这个礼拜之前都是淡不刺拉的没味道，到了这个礼拜变得哇，那个味道非常饱满，然后再过一个礼拜就都烂掉了。但是就这个礼拜的桃子，你会觉得好像吃了之后觉得全身很舒服。那我想对于食物的好恶啊，就这些东西我都就是慢慢的，我觉得是有待开发的，就是不一定什么东西绝对是好或者绝对是不好，就是说不定这个时间点刚好它就是好啊，这个很难讲，我现在不能一概而论的给一个答案。但是呢，我想我们现在要进入的这个本草的世界呢，就是要去开始啊，去接受，就是我们中国人哈，会为了一个本草编造那么多的故事。就什么肉桂树旁边长不出其他的树，所以它可以驱风什么，对不对？就为它编造出那么多故事啊！我觉得那个故事说不定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类的这个集体的无意识， 所感知到的某种真相，只是集体的无意识感觉到的某种真相，要来到我们人类的头脑里面，其实是路途遥遥的。所以我们人类就像做梦一样，必须透过象征符号去读取那些真相。那我想这种事情也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在对着草木东西这些东西在做啊。像你看那个希腊人看着天空，对不对，也会编出很多星座的故事，是不是啊？那这些星座的故事你说很不科学吗？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科学，对不对？就我随便乱说啊，就比如说希腊人对着天空然后看这些星星，他说这星星好像两个王子，然后就说这个叫做双子座，对不对？那这个王子呢，他们就替他编一个什么故事啊，就编说有一对感情很好的双胞胎王子，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哥哥呢心情一不好就把弟弟杀死了，然后就是感情感觉没有很好啊，就是然后呢，可是哥哥呢就非常的悲痛，然后就帮他弟弟办了非常非常豪华的葬礼，向全国人民表示我是很爱我弟弟的。那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是不是有某种 层面可能标示到双子座的人的个性呢？就是双子座的人是不是有的时候跟你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时候对你很好，有时候对你很不好，可是他对你好的那个时候，你跟他翻旧账说他对你不好的那些事情，他都会觉得那是我吗？有没有这样的双子座？好像有哦。大同学认同感好像不高，我不晓得，因为我星座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你们觉得呢？算了，这是好像哀求你要同意我啊，那不用了。那又或者像是什么金牛座，对不对？那个牛的童话故事是什么呢？是说众神之王宙斯，当然希腊叫宙斯，罗马叫 Jupiter 嘛，就是我们今天叫木星，对不对？那这个众神之王啊，拈花惹草过的女人，现在都是木星的卫星嘛，对不对？那其中有一个木星的卫星叫做欧罗巴，对不对？那个欧罗巴是一个美少女，然后这个宙斯看上她了，然后就变成一头牛，然后把她强行掳走，然后对她的反正故事内容曲折离奇不用管，总而言之是始乱终弃就对了。可是你说这个宙斯有没有任何罪恶感？他没有，他觉得说我是众神之王，我喜欢你就是你的荣幸这样子。所以你如果遇到一个牛座的人啊，那牛座人他可能就是充满热情，然后对你付出很多爱，然后当你被他那个爱搞得很头大，很伤脑筋，很不舒服，很受不了的时候，跟他讲，他说怎么会呢，我是爱你耶。就是牛座的人好像对于他自己基于自己认为的我是出自爱心做出来的事情比较不太有反省的能力之类的，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那个调子？那又或者是什么这个螃蟹座跟蝎子座，对不对？螃蟹座跟蝎子座都是什么有什么女神啊跟人类的美少年啊恋爱啊，然后被人家欺负，然后就派这个螃蟹跟蝎子去杀掉这个害过他的男人，然后呢螃蟹这个刺客就很闹，还没有情刺成功就被人家一脚踩死了，然后蝎子呢就很厉害，就把那个他要谋杀的对象顺利的毒死了。然后所以呢这个在爱情里面发生的情杀事件啊，就是那后来反正但是呢我觉得可是螃蟹座跟蝎子座呢在女神的眼中是不论成功失败有尽力就好一律有奖啊，所以都变成星座了嘛，对不对？那可是呢变成也就是说如果你呢对一个螃蟹，所以我们有的人会说螃蟹座的人是比较不敢爱又不敢恨，永远都觉得有一点无奈委屈的感觉。蝎子座就比较敢爱敢恨，对不对？一个是刺杀成功的，一个是刺杀失败的。那如果你对蝎子座的人的好，那蝎子座他是刺杀成功的那一个，他就会觉得啊，你对我好，对，因为我值得。但是呢，如果你对一个螃蟹座的好，人很好，螃蟹座就会觉得说，你对我好，一定是曾经对我不好，一定是我太可怜，你投同情票。就是螃蟹座的人就会忍不住比较往那个方向去转了一下，就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调调在啊。所以就说这些象征物呢，你说它是很不可靠的东西，可是又好像有那么一点真相存在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做学本草的时候呢，也只能够把这样一点一点的象征物拿来拼凑，因为我们接下来讲生姜这味药，就像我们中国人给他编的故事啊，会是说， 比如说中国人会为他编一个故事，说孕妇如果吃太多了生姜的话啊、哦，对胎儿不好，怕胎儿会起止，就是说手指或者脚趾会分叉掉。可是呢，事实上，如果一个小孩子他长了六只手指头或脚趾头，基本上这个是基因向度的问题，对不对？这不是生姜害的吧，对不对？我们说今天我们真的在事实的层面，我们并不会认为说吃很多姜的女人生出来的小孩就六个脚趾头九指头，就我们不会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接受的就是他的童话故事，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他编这种童话故事，就是为什么看着 天上的星星要编那样一个故事，懂不懂？就是不能接受说你吃了姜一定会手指脚趾胎儿会手指脚趾分叉，可是我们必须要接受那个故事的意义。因为在《伤寒论》的方子里面啊，像这个桂枝汤，生姜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结构里面，我想它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让这个桂枝的这个药性能够分叉。就是说，我说桂枝是一味行在这个经络里面的药，对不对？可是你加进了姜之后，它就会开始能够岔到经络的外面。其实主轴叫经嘛，然后岔出来叫络，然后络再岔出来叫巽络，对不对？就是能够分岔出来这件事情呢，是生姜很重要的药性。那在《伤寒论》里面呢，就是有了生姜，但我们《伤寒论》开生姜的话，同学不要去那个菜市场挑那个嫩的要死的姜哈、哦，要用老姜，啊、老姜那个辣度够的，然后吃下去之后，它就会能够帮助这个桂枝的药性从脉管里面岔出来，然后走到从营分走到胃分，这样才能够到胃分去驱风啊、哦，这是生姜一个很重要的药性。那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里面呢，会说生姜是一个什么样的在蔬菜里面是一个什么菜呢？就生姜是一味祛湿之菜，就是如果你这个其他的菜太湿太寒了，那你加点姜去炒一炒，它就比较不会那么湿那么寒嘛，对不对？比如说大白菜可能有一点寒，对不对？那你加了姜去炒的话就会好很多，是不是？那可是呢，我这边又要谈到一个寒热向度的问题啊，就是虽然那些比如说这个菜蛮寒的，那你加了姜炒炒就比较不寒，所以我们在感觉上面会觉得那生姜是一味热药咯，因为它可以驱寒嘛，是不是？可是哦，你生姜，如果你《伤寒论》的那些有生姜的方子用过一轮之后，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生姜好像没有热度、欸、就是它有辣度，可是它没有热度。那如果我们中国人要说的再详细一点的话，会说啊，一个我现在没什么好话的了，就是一节生姜哈，它的那个姜肉是偏热的，但是姜皮是偏寒的。可是呢，你说在做《伤寒论》的方子的时候，是不是要把那个姜皮去掉？我觉得不必，因为姜皮的，因为《伤寒论》的方子哦，在用生姜的时候，本来就不是取其要热的药性，就是要热的话，那个生姜晒干了再切片的那个干姜药性就是热的，但是生姜本身没有什么热度，那就是以不去皮来讲不太热，可是它可以驱寒。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啊，就是有些这个观念是我约略说一说，但是呢不是每一味药都可以代用啊。就是中国人的看法会觉得一个药哈，如果经过完全不炮制的话，就是生用的话，它比较药性是偏泻的，然后熟用的话它的药性比较是补的。那么比如说像是我们用生附子的时候，生附子可以驱寒，那如果你用的是泡制过的泡附子，那泡附子可以补阳气，但是你说生附子是不是能够补阳气？不太补， 但是生附子把那个寒气啊破掉了，你身体打出那个空间了，其他的补药才进得去，这是有的。所以在附子来讲，生的跟泡的，它的药性是有一个泻跟补的不一样。那像我们甘草也是常常这样讲，等一下就会讲到甘草了啊。就甘草我们也会说，生甘草用下去是泻火，炙甘草用的是补中气，这样子。所以甘草也有，可是你说黄芪有没有？黄芪不太有，黄芪生的时候的都是补的，所以不是每一味药都可以照用这样子。那你说人参有没有分身手？其实人参勉强要讲是有，就是人参当然生的人参还是补的，可是人参其实是有泻的作用。你知道人参泻什么东西？最近有一个新的论文，那个论文其实也不太可以相信，但是我在想它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论文是为了升等乱写的，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我觉得我曾经目睹过一两个人是这样子活过来的，所以我在想那个论文搞不好是真的。就是他说哈，生人参啊，其实你如果生用的话，它的你要说人参在泻什么东西的话，其实人参啊，它有一种微微的，几乎可以称之为毒性的成分啊。那个毒性的成分是干什么的呢？那个不是一天两天吃得出效果的，原则上是要吃七年。那七年里面你要吃掉，如果用粉光参来算的话，要吃掉7到8千公克，平均每年要吃1000公克，除开来一天要吃3公克左右。那就是粉光参，比如说磨成的粉啊，你一天吃3公克，然后这样子微量的吃，你也不会上火，也不会觉得有补到啊，不会很明显。可是他说这样子日积月累去累积那个人参的毒哦。累积到7年份，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基因里面啊，有一些会帮助病毒复制的基因都被人参吐掉了，就它会造成某种基因缺损，让你不会被病毒感染。就也就是说，那种从小这样粉光参那样喂一点喂一点喂大的人，真的你就说别人都在感冒的时候，他就是没有事，就是那个。他身体要能够帮助病毒复制的那个基因功能被人参灭掉了，就是也有这样的怪事情哦。但这个东西一天两天没有效果，七年啊、哦。就你现在如果刚好有小孩，对不对？你可以粉光参这样微量那么喂着，七年之后百毒不侵哦，这样还不错，是不是？那这个。那我们现在呢，回到说到生姜的药性啊、哦，我这边《神农本草经》它一开始讲干姜，然后它的这个内容啊，什么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止血那个后面我打了一个分号，也就是说到止血为止，这个是干姜的药性。分号后面呢，什么出汗逐风湿，臂长臂下利，生者尤良，就说后面那些功能呢是生的效果比较好。那久服通神明这件事情呢，哦，久服去臭气通神明，这些功能呢也是生姜的功能，不是干姜。简单来讲啊，这个姜它如果生的用的时候，我觉得在伤寒论里面很明显的可以看到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在桂枝汤里面用生姜，它只是要帮助桂枝的药性能够岔出去，所以你看不到它太多其他的药性。但有一些以后会学到一些其他的方，生姜加到5两或者6两，你就会看得到它的其他层面的药性了。但是这个3两生姜跟桂枝芍药打平的情况，它就是在这个结构里面做这个角色分位内的事情。可是呢，如果你看到一些单独表现生姜药性的方子，比如说以后会学到的真武汤啊，那你就会知道生姜啊，其实是一味很强的能够去水毒的药。这个水毒啊，其实像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有很多的死水代谢不掉的情况，所以我自己特别提到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如果你要问我生姜会不会让人暖，我要说其实生姜连皮用的话药性上不算暖，可是很多人用了生姜会觉得暖，就比如说你哎呀受到点风寒，赶快熬一点老姜，熬一个红糖的那个姜汤一喝，你就觉得哇身体暖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它不暖，对不对？因为的的确确喝了是暖。可是呢， 我觉得在这个驱寒的药性来讲的话，它可以把寒气排出去，这是可以的。可是它本身，你单吃两片姜、三片姜，你身体会不会上火？我想不是，对不对？不是这一个调性的。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干姜，你就会觉得暖烘烘的了。哦，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生姜这个去水毒的药性呢，我觉得在真武汤里面就已经很明显。那如果你要说更明显的，像是那个南投的皮沙士老师，或者是台北的萧胜洋洋老师，他们都常讲一个医案，就是有一个那个肾功能有问题的那种尿毒症的患者啊，他们好像用很，他们说的那故事就是说拿那个老姜啊，很辣很辣的，然后也不知道是榨汁还是说就煮水，反正就是浓浓的，好像一两百公克那么重，那那个辣的不得了，那个姜汤啊，给那个有尿毒的问题的患者喝下去，然后那个患者 喝下去之后呢，就发了一身汗，那个汗全整个房间闻起来全都是尿骚味，然后那个肾脏机能就好转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水毒的问题的确是在生姜的主治里面是必须要被重视的。那像这个生姜的药性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有讲说久服去臭气，对不对？其实人哦，如果身体里面水毒很多的时候哦，你夏天天气一热，你出的汗很容易就往腐臭那个方向发展。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其实是超级水毒民族，难怪台湾洗身率全世界第一高，就是因为外国人即使是体味重，那个味道就是体味，不是腐臭味。可是你夏天在台湾搭个捷运，你随便都会觉得三个人里面有五个人里面有两个以上，他身上那个汗臭味是腐臭味。所以这是水毒很重的人，你知道，我们台湾人的水毒的问题非常糟，非常要命。那如果要说方剂的话，就是以后我们会教到一个防己黄芪汤哦，就是当生姜跟黄芪两味药同用的结构之下，可以把这个腠理之间的这个水毒抽掉。那抽掉之后呢，这个人的身体啊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容易产生腐臭味的那个调性。我不晓得这样的汗味哦，自己闻不闻得到啊？有的时候你会，其实人在其中有时候闻不到，但是你回到家衣服脱下，你就会觉得那个衣服超恶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一路的药性，我想也是生姜非常重要的药性哦，就是去了水毒，人自然就会阳气比较通畅，人会觉得比较暖。但是呢，你要说生姜是暖的，那我倒是不敢这么讲啊。那相对来讲，我觉得比较要这样讲的话，就是如果干姜的暖度的话是正二的话，那生姜肉的暖度呢，生姜肉的暖度大概正一吧，那生姜本身大概不正不负吧，那姜皮的话大概是负一吧，就是差不多这种程度了，就是大概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所以等一下我如果有机会讲到一种那种生姜的那种现在很流行的生姜的泡什么茶的保养的方法的话，那要不要去皮就大家自便。因为如果你觉得你身体是很寒的体质，你用生姜你可以去皮，这样比较暖。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很水毒的体质的话，皮留着也不错，比较去水毒这样子。那这个它那生姜什么出汗啊、逐风湿痹啊，那肠辟下痢，这个是讲说如果肠胃里面有太多的那个死水堆在那边，然后那个大便就一直稀哒哒的，那这样子的话，生姜把那个水气去一去的话，那的的确确就是会啊，能够让这个肠子比较清爽一些。那至于说干姜，你看治胸满，这个满字在古方里面常念闷字，治这个胸闷咳逆。像我们张仲景啊，治咳嗽是常用干姜的，因为啊，咳嗽就是你的肺里面有一兜痰水，对不对？常常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不是有一兜痰水的，张仲景也不叫咳，他叫喘。啊，就是说其实差不多都还是咳啦，只是张仲景喜欢用喘那个字，就干咳叫喘，湿咳叫咳这样子。那如果是你的这个肺里面有一兜痰水，那最代表的方剂就是什么小青龙汤啦。那小青龙汤里面呢，它就治这个咳嗽就一定要用到一些干姜。那这个干姜它也不是真的要把你的肺怎么搞，它不是，它是在肺下面的这个胃这个地方，好像用干姜帮你生一个暖炉， 然后就这样子烘着烘着，就把你的肺啊比较能够烘干，有点像是晾衣服的感觉。还有一个甘草干姜汤也是这样子，就肺冷掉的时候就吃一点干姜，在这边放个暖炉，然后把那个肺慢慢慢慢烘暖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干姜的药性倒是蛮暖的。那像上气，像咳嗽人，我气会往上冲，对不对？那我上次有跟同学讲到，说张仲景在遇到人那个气往上冲的咳嗽，除非那个是要用生姜去引到喉咙，不然的话是不开开药是不开生姜的，因为生姜的气本身是会往上冲的，你如果用了的话，那个人反而就更咳得凶了啊。那至于温中止血这一点，像是以后要学到的理中汤，如果一个人脾胃太冷消化不良，那一定要用到干姜。那止血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最凸显它的这一方面的药性啊，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莫名其妙的吐血啊，是冬天就是很冷天的时候他忽然吐血的时候，通常我们第一个开的方就是用理中汤去暖他的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好像会有一种就是这个肠胃的内侧会出血到让你吐血啊。这个肠糖是一个血管，一条血管，它之所以这边会破掉哈，喷出血来，是因为前面有一段被血栓栓住了。那干姜呢，就是能够在这个比较中焦的地方让它暖啊，然后把这个血管弄松，让这个血栓能够移开，移开了以后，这个血能够回到它对的位置了，这个出血的地方才能够停，就是这样，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画面。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说桂枝比较是主轴的动脉血管的话，那我想姜啊，说不定是在末梢的这些小血管的这个松跟紧之间，它还是有作用的。哎呀，第一堂课时间已经被我消耗完毕了啊，是不是？那我们就休息一下。那同学那个40块那个小讲义，如果同学想买就随便买。